现在还没有没对上。 嗯。 上一篇继续往下看，接下来十一至三十一条，这个祝福汤。祝福汤是一个我觉得，以近代中医学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一个方，因为它就是对到所谓的肾水不足、阴虚火旺最好用的方子。可是近代的治疗阴虚火旺的那个方剂里面，医生哈、几乎没有人会用到这个方。或许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中国在明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张景岳啊，张介病，外号是张帝皇。那这个张介病把这个帝皇剂的运用呢推扩到了一个极限，于是遇到所谓的肾阴虚的病呢，大约都是喜欢用帝皇来治疗。但是帝皇特别有效的所谓的肾阴虚，它补的那个点，一个是一条那个脊椎中间那条神经，就是那种神经有受伤的，比如说古时候说治疗风肺啊，病字头一个非常的肺，那个字就是中风而整个人为肺，然后他的这个脊椎那条神经坏掉的时候，比如说刘和间的地黄引子，那这种情况下，或者是治疗中风后遗症，或者是治疗这个比如说地黄引子，其实现在用这个方剂还不是地黄引子，而是用加重量的那个后代方的天王补心丸做汤剂，因为里面是放生地的，就那个重剂量去冲进人体的时候，会有办法把人体的那个脊椎神经受损那一条修复起来。所以是滋肾阴这件事情，固然地黄有滋到这些向度的肾阴，但是我们一般俗称的肾水不足，其实这个方剂地黄剂类的并不是最对到的。但是虽然说不是最对到的，你不能说没有用，病人会有好转，但是地黄剂对于肾水不足这件事情就只能够做到四成左右的效果的感觉，就是那个病的不舒服十分里面去掉四分可以，但如果要能够去到肾水不足啊、阴虚火旺的掉，就去到干净的话，还是要靠这个猪肤汤直补肾水的。那猪肤当然你说猪最表面那层皮，你把底下油削掉拿去煮汤，那多多少少还带到一点猪油嘛， 啊，不是很油，但是还是有点油。那大部分的成分就是所谓的可能是胶原蛋白类的东西，不过到底是有生物身上直接煮出来的，可能在人体来讲比较好吸收，所以比较好起效。那猪肤汤的做法就是张仲景的一斤的猪皮，然后拿十碗水煮成五碗，然后加一碗蜂蜜，再加半碗的白粉。白粉在中医书有的时候是指那个铅粉，但是那个汤如果要这样喝的话应该会死人的，所以这个白粉就是米磨成的粉就好。那个我们台湾人是做那种什么萝卜糕之类的，会用到所谓的再来米粉之类的。再来米你们大陆人不知道没关系，这组主要就是不软的那种米，就是一般正常米的米粉，那煮进去。那我记得台湾我有一个助教，他给他的朋友吃这个汤，结果有一位家庭主妇呢就说，哇，这个汤喝下去哦，喝几天那个保养美容的效果比那个价值台币20000块的百货公司专柜的保养品都好。所以这是以养颜美容抗老化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子，就是你随时记得可以喝一点猪肤汤，然后让你自己的肾水充足，然后五脏不燃烧，就可以比别人老得慢啊。所以这是一个，那当然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操劳过一段时间本来就有点阴虚火旺的人，那猪肤汤也可以强迫你关机进入缓战模式，就是大睡而狂睡啊。啊，睡起来之后，因为昨天不是都有那种故事吗，说什么李国大梦啊，有一个叫 Rip 的人，睡了在一个什么地方喝了妖精的药酒，睡了19年，醒来胡子都已经长长的，变成老公公了。那这个的话就是大睡一场之后醒来发现年轻2岁了，所以这是一个蛮值得把握的方剂啊。以一个助人美容来讲，像我台湾的学姐啊，她会逼她妈妈帮她煮啊之类的，所以同学可以考虑一下。这内服美容药就也没有副作用，然后吃起来也很舒服。那不过呢，要用少阴病的主症来讲的话，真的阴虚火旺到整个人烧起来的话，他就又拉肚子哦。这里是少阴病的话，它主症可以包含拉肚子，但是我们一般般调体质，大概不会拉肚子。那咽喉咙痛、胸口闷、心烦，简而言之，如果你要抓自己一个猪肤汤主症的话，就抓你从胸部到喉咙一段热烘烘，而且感觉到干燥，有这个主症就可以开了。那个同学，你们有没有说会有这种主症？有哈，我曾经我2013年到2014年来大陆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在我面前的中医爱好者都是这个症。但是我现在就班上看过去就觉得不太有了。就2013、2014年那时候，可能我接触到的人都是熊熊燃烧着中医虚火的中医狂，所以每天都在爱中医、发扬中医，然后劝人家要相信中医，所以就非常燃烧。然后一开口就你见到他就觉得哇，第一个就是感觉到有口臭，然后接下来就觉得这人整个上半身都是烧起来的那种感觉，那种熊熊燃烧虚火的人大概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哇，2013到2014年我在大陆见到好多人都觉得猪肤汤、猪肤汤、猪肤汤、猪肤汤、猪肤汤，好，这种感觉。但现在就觉得大家都已经很平静了啊，就是反正就是药就是乱吃的嘛啊，跟发的跟我文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大概心情都已经平静下来了。不是你们平静啊，是慢慢大家磨合，就是比较不平静的就会去崇拜别的上师了。上师在大陆是笑点吗？ 是。 那所以呢，这个汤，但是我其实喝这个汤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点太甜了。那而且我们台湾其实蜂蜜不便宜，所以每次煮的时候都觉得那个蜂蜜钱有点贵。大家还是要用真蜂蜜才行啊，不要用假蜂蜜。我们台湾好容易买到假蜂蜜，你们大陆呢？ 也有 那对了，之前是有哪一个同学啊下课的时候跟我讲说，他什么汤里面觉得味道不够好，就加了什么山楂、乌梅之类的东西。那谁跟我讲的？这什么汤里面加？ 干 麦大枣汤，然后就没有效了，因为那个当季的结构被拉歪掉了。就是干麦大枣本来是要，因为干麦大枣汤其实不是拉歪掉。是甘麦大枣汤的重点是在于 它有一股甜到你觉得很不爽快的那种甜味，就是被那个甜味揍到的感觉，就是你那个甜就像那个单一的很没有意思的那个甜，甜到你觉得哦，我宁愿吃黄连，也不要吃这个甜，那种感觉才会刺激脑内吗啡分泌才有效。可是它调味是非常美味的，甘麦大枣乌梅山楂饮的时候，你那个人体没有受到那个刺激，然后就不能够有效果了。所以这次就是方剂结构歪掉的问题，但是主要是变好吃就不行的问题。那但是呢，这个猪肤汤却是可以随意调味的。所以我平常在台湾一斤是600克，我平常就比如说买一斤的猪皮，然后我也就蜂蜜啊什么米粉都随便加加哦。但是我大概是一斤猪皮，我会再放半斤的山楂啦，然后再放1-2两的乌梅啊，然后煮了之后，哦，这个蜂，然后里面有蜂蜜，然后有米粉，对不对？那滚的时候，我再多搅几下，把那个米粉搅化也可以。这个今天叫勾芡嘛，对不对？然后搅完了以后放冰箱，就变成山楂冻糕，然后又切块让它的吃，就感觉是超受欢迎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就猪肤汤，好比说，如果今天有个人要开艾灸馆的话，那他因为做艾灸，有的时候这个人如果体质的这个肾水不够的话，做了艾灸就容易发干，容易睡不着觉，或者容易出白头发。所以如果你是要开艾灸馆的话，就要准备好一个冰箱那种猪肤冻糕，客人来了先请他吃一块啊，一大块啊，100cc 的容积以上的，然后他吃完了再做艾灸，这样的艾灸的效果就会比较好，然后顺便把猪肤汤药果行开，那就算艾灸没有效，他会觉得他变年轻了。嗯，就是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日常生活非常好用的方子。什么东西？捞掉。其实我做猪肤汤都是小小火，就扔着不管，然后出去逛街，然后逛2-3个钟头，4-5个钟头再回来。那你真的这样子小小火猪皮这样子一直煮一直煮，到最后它就会变成只剩一点点那种软摊摊的，软摊摊的没什么胶质的东西，那随便捞掉就不可惜。那接下来啊，一个系列的方子，我是主要是治疗少阴喉咙痛的。那我在这边讲治疗少阴喉咙痛，要跟同学提到一件事，就是少阴病的喉咙痛，就是扁桃体发炎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先要把你这个少阴病的主症状医到完全好，所以就真武汤症要医到没有真武汤症，然后附子细心汤症要医到完全没有这个啊，全脉不全的啊，就是少阴病先医好，然后你再医这个喉咙才行。也就是说，这些治喉咙的方子，没有一个方子可以治少阴病的，这样听得懂吗？所以虽然张总医师说，哦，如果喉咙痛就用这个方，用这个方，但他这个方子本身并没有治疗少阴病的效果，所以你必须要把少阴病的整个框架，是四逆汤症啊，还是真武汤症啊，还是附子汤症，就全部都先搞好，然后到最后身体的感觉已经觉得有力气了，脉象也恢复正常了，但是你的扁桃体还在痛的话，那就可以处理扁桃体。那扁桃体还会依然痛的原因是这样，因为如果你今天少阴病一发作，马上就麻黄附子细辛汤，或者是麻黄附子细辛汤加黄芩黄连，或者是麻黄附子细辛汤加银翘散都可以，那这个立刻就可以做到不痛，1-2个小时以内就可以。但是如果它是已经痛过4-5个钟头以上，那那个组织已经有因为发炎而淤在里面的脏血跟脓了，那所以这样子的话，你让它好的话，当然如果你少阴病已经医好了，你不想要喝这些治喉咙痛的方也没有关系，那你就拿一个3寸针，我们台湾的那个针灸针还有个塑胶套子，你就把那个针啊突出塑胶套子一点点，然后就等于是塑胶套子里面有一个0.5公分的针尖露出来，然后用打灯看那个人的病人的喉咙，你会看喉咙有些地方有那个破掉的白点点，你在那个有白点的地方这样子戳，然后那个让那个人的喉咙出血，那等到那个病人把血他吞下去也可以吐出来，也可以到吞下去比较不浪费。那这样子的话，通常过一个晚上，喉咙痛就好了，那个心肉就长出来了。所以心肉会长不出来，是因为有东西淤在那里。因此，这些方剂的那些意义，就全部是要把淤的东西拿掉，如此而已。那像这个甘草汤，其实甘草汤本身是消炎，这没什么好讲的。就你喉咙痛的时候，含一片甘草片，它本身有天然类固醇的效果，就是会让它比较不痛。 那另外这个桔梗汤呢，桔梗跟甘草结构在张仲景的方剂就是像扭发布一样把那个脓挤掉的。好，那桔梗汤当然它的限定是脓要有出口，所以通常是你喉咙痛的时候时不时可以从喉咙这边这样的当吐出一点黄痰，那那个黄痰其实是你喉咙那个破的地方的分泌物，那有这个吐出一点黄痰的，其实扁桃体痛的时候你这样一下也很痛哦，会这样时不时挤一点黄痰出来的，那个时候桔梗汤是很好用的，你用甘草桔梗把它挤掉就可以了。那再来的话，这个苦酒汤，张仲景的做法我曾经试着用他的做法，那他是这个东西想整个喉咙都烂掉，就喉咙烂一圈，你用灯光一照，整个喉咙那个白点点已经连成一片了，然后那种痛法是这个已经痛到都不能讲话了。那这样的同学，你如果扁桃体发炎，你知道发炎的严重的人就不喜欢讲话了，知道吧？就痛到你就一讲话就扯到就痛了，痛到不能讲话，然后连成一圈的，那样子的话，你必这个只是挤抹布力道不够，甚至这个方有一点点那个意思，有一点意思是哦，要把你的后面几个方也是一样，就是你的那个喉咙是有需要再把它做出一点伤口，就这个苦酒汤跟后面的半夏散、半夏汤都是有一点代替那个针戳，所以如果你要用到这些方剂的时候，我会觉得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拿三寸针直接戳，因为三寸针戳了流点血出来也是很快，你用这些方剂的话你其实都要备着，因为这个苦酒汤照张仲景的做法是完全不可能的，比如说啊14颗半夏，那半夏圆圆的这么大对不对，然后把它锤破啊，然后10个半夏，然后再拿一个鸡蛋，然后把这个鸡蛋里面啊先敲一个洞，把蛋整个倒出来，然后把蛋黄倒掉，把蛋白放回去，然后呢你再把14颗半夏啊都放到那个鸡蛋里面，然后连着蛋白，那14颗半夏放进去了，其实那蛋白就几乎满了，然后再放苦酒，苦酒就是醋，然后你再放点醋进去，然后放醋进去你就看到蛋白变成有白茫茫的东西，开始里面有丝丝了，然后你再放个刀环啊，那古时候的中叶童话故事要说刀是有杀气的，所以用刀底下那个环才会把刀的杀气在那边缭绕，这样这个才有开阔喉咙的力道之类的，然后呢你就把它放在刀盘上，然后就让我用铁丝啊弄个圈圈，把那个鸡蛋壳这样子弄的，然后放在酒精圈上面这样烤烤烤，然后拿下来的时候，就是整块硬硬的固体，什么都倒不出来了。汤在哪里？就是这个三肺去子，然后稍稍的含一下，然后对不起，这时候整个就是变成非常难吃、高硬度的那个茶蒸蛋。半夏蒸蛋，就汤在哪里？所以就会觉得这搞什么鬼啊？那我们就姑且想象，这个药是需要生半夏跟醋，就醋这样子揪一下。生半夏有某种腐蚀力，就是生半夏很凶的。那可是这个药，如果你现场吞生半夏的话，只是受伤更重而已。所以这个药的现在的临床比较好的做法是，比如说你拿一瓶醋。然后里面泡一些生半夏，就扔在冰箱几个月不管它。那等到你要用的时候，这个半夏泡过的醋拿汤匙，然后准备一颗蛋的生蛋白，你把这个半夏醋跟生蛋白搅一搅，然后小口小口抿。那个半夏醋把你那个喉咙开破，把脏东西挤掉，让生蛋白马上保护上去，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你真的玩过就会觉得啊，实在是用针比较简单。那个还有同，然后还有朋友跟我讲说，他泡了这个醋，让给人家用来治这个烂的乱七八糟的扁桃体，果然是很有用。结果那个朋友又是勤俭持家的朋友，然后看到最后那个醋倒出来以后，里面还剩下那个泡的半夏，就是不要浪费，悄悄吞掉，然后喉咙整个烧掉了。就是，当然是这样的故事情节啊，所以这个半夏不要那么勤俭持家。就不要吃。那后面的这个半夏桂枝三甘草三味药，他说你可以煮汤，也可以用稀饭吞，那意思是差不多。那我想用半夏醋的那个方子已经算是蛮厉害了，那后面的这个我觉得有点太凶了，我想你可能会决定是还是就是放着让他自己慢慢好算了，就不想往下走了。好，所以这就知道到这样子。 那接下来啊，有一些白通汤，还有后面下一页有什么通脉四逆汤之类的。那这些方剂呢，都是在治疗一个少阴病比较麻烦的状态，就是这个人的体质已经太过阴寒了，于是他的阳气都被挤出来的一个状态，就是不是上热下寒，就是里寒外热之类的。但是这样子的上热下寒，却不等于厥阴病的阴阳分裂啊，这个是完全就是阳虚到极点，整个人冷掉造成的。这个跟缺乏厥阴风母之气的黏胶造成的阴阳分裂要打起来，这是不一样的事情。那这个少阴天是张仲景的书里面死亡条文最多的一个篇章，就是张仲景说这个人什么手脚冰冷，然后又缩成一团，然后喘气又怎么样就会死。所以张仲景有这篇里面有非常多的条文是在说少阴病怎么样就会死掉了。那这个说法是为了谁而存在的？就为了医生存在的。就医生看到这种状况就觉得说不要救就算了，免得说很努力之后还是没有结果啊，太挫败。那但是呢，张仲景这些条文临床上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的要紧。简单来讲就是有一些比较危险的症候，比如说少阴病应该是有脉是沉细的，可是这个脉人的脉呢又大又乱跳，或者是这个人已经哇整个脸都水肿起来了，或者这个人就是呼吸的时候要缩肩膀那种喘法，那或者是这个他的头一直出那个油汗，然后整个头发看起来都是湿哒哒的那种感觉，或者是说不是反躁，是躁烦，就这个人不自主的会抖动或者抽动之类的，就是这样的症状出来的时候，通常有一两个，就代表这个人大概已经脱阳了，差不多就会走了啊。所以这就是大概知道一下这个状况就可以。那我们在能够处理的范围就尽可能的做看。那这个白通汤呢，跟后面有一个通脉四逆汤，我们后代的伤寒派的人在用这两个汤的时候，常常是两个汤反过来用。这个通脉四逆汤跟白通汤反过来，我是这样猜啦，就是白通汤的原方是加四根葱白，然后通脉四逆汤治疗脸红红下焦寒的那个上热下寒是放九根葱白，所以原来在张仲景的剂量里面的确是通脉四逆汤治疗上热下寒比较对，可是到了后代方的时候，大概用张仲景的方都是就是剂量都折成比较小剂量，比如说张仲景说三两，我们就放三钱，对不对？那葱白就是随便放一两颗、一两根的样子。那如果随便放一两根葱白的话，那就会变成在临床上是白通汤更能够治到张仲景说的那个通脉四逆汤症，是这么一回事。就是，但是你如果真的是足斤足两的照张仲景的剂量放的话，那还是如张仲景所说，只是你一旦减量的话，这个结构就有一点不一样。那这个白通汤的第一个条目其实不太有意义，因为他说少阴病拉肚子就用白通汤，但是少阴病什么真武汤也会拉肚子，什么猪腹汤也会拉肚子，就那么多拉肚子的，对不对？其实根本就没有一定要用白通汤的理由，所以我们要参考下面一条。他说少阴病拉肚子，并且他的脉是已经弱到你已经觉得他的脉上中下焦都已经要把不到了，代表这个人的生机已经非常的薄弱啊，大概就快断气了，然后他再拉的话再虚一点点就会死掉了。那这个时候你给了白通汤之后，这个白通汤呢，它是一个完全因为四逆汤是主结构是甘草干姜附子，是有甘草的，对不对？那这个有甘草的四逆汤，它的意义是在于比如说以科学的中药实验就发现说，比如说一颗小老鼠的心脏啊，在那边跳动，如果你只给附子不给甘草的话，它就会很用力的跳动然后死掉，但是如果你又给附子又给甘草的话，它就会很和缓的有强心的效果这样子。所以甘草是为了让这个附子的药性能够平稳的啊，就是一点一点一点的生效，那这样子语言体系就来讲就比较舒服。但是像白通汤的话，它基本上就是不放甘草了，就是干姜附子这样子很热的药赶快要通进去，并且还放葱白。那你说葱的话通上通下或者通左通右随便，你就是通的意思。那有人告诉过我说那个什么 子宫后区用白通汤会可以调节，好像是认为说这个人的下焦比较寒，那个热阳气通不下去，所以用葱把它通下去之类的。那于是呢，这个人已经拉肚子，水泄已经快要没有脉了，觉得很危险了，于是就脉已经沉到都快拔不到了，然后给他喝白通汤。可是呢，这个人喝了白通汤之后，他继续的拉肚子，并且那个脉没有回来，然后反而是开始发烦，然后开始反胃。那这样子的话，代表这个人的阴寒的，他的体质的那个没有阳气的那个阴寒的那个底子啊，跟这个药杠到了。就因为身体太寒，已经把阳气都排在外面了。那这个药是提供阳气的，那这个家不接受。于是呢，他就要改成一个，就是白通汤里面要加一个寒药，是猪的胆汁，然后让这个人再喝。因为呢，猪胆汁是寒的，所以他的人体的那一团寒气就会觉得，哦，这个是同的，也可以开始放他进来，就叫做骗药的方法。那到了后代有很多其他的骗药法，比如说加什么苦菜汁啊什么，反正就寒的东西就好了。不过虽然历代有那么多就是热药冷服再加寒药的骗药的方法来处理这个，但张仲景的加猪胆汁的方式还是有他，如果不加猪胆汁，加人尿也是可以哦。哦，也是要加人尿，所以就是同样白通汤，你准备好半碗人尿，半碗猪胆汁。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医里面，这个人不是已经亡阳了嘛，对不对？那亡阳的人再多一点冷的东西就会死翘翘，是不是？可是现在我又需要冷的东西来骗这个身体接受这个药。那如何能够又能够放冷东西来骗药进去，又能够把人凉快？那这样子的话，人的身体里面或者猪的身体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胆汁，胆汁性寒，可是从来没有把这个猪寒到过；人尿性寒，可是也没有把这个人寒到过。所以这就是寒，但是寒不到人的那些东西加进去当骗药的，就是这个用药的逻辑。那白通加猪胆汁汤呢？历代，当然他就说，如果你喝了这个汤之后，它已经要骗进去了，如果这个脉呢忽然之间长大，那完蛋了，还是补不进去，死定了。但是如果这个脉是慢慢就从没有脉回到有脉的状态，那就是救活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那像大陆的话，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议案，就是有一群人吃螃蟹中毒，水泄不止。那结果呢，那个时候那个新方医生他们就用白通汤救治。那有一些患者就是吃螃蟹中毒水泄到脱水而死的那些患者，有一些人是用了有猪胆汁的版本就活了，那没有用猪胆汁的版本都死了。就是那个当你身上完全的寒化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个骗药的技巧，所以就是临床当中你是这样用的。那你今天说我今天弄到猪胆汁又弄到人尿，那你就随便加点其他人尿去骗骗看了。那这个再跳到后面的那个通脉四逆汤，通脉四逆汤就是这个人可能是外面很热，里面底子是寒的，或者是上面很热，里面底下是寒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所以他说这个人，但他的这个拉肚子是下利筋骨，就是白通汤的水泄到虚死这样的故事情节。但是通脉四逆汤的话，他拉肚子又是有四逆汤的特征，就是他是。哦，对了，同学看要记得啊，就是四逆汤或者是白通汤，都是用那个生附子，不是用炮附子。用炮附子用补阳的，通常都进不去；用生附子用破阴湿的。那这个人呢，他里寒外热，但你要这里寒外热是什么样的症状？有可能就是前面举过个例说，这个人呢，他虽然主观感觉的非常热，但是给他喝水，他又不能喝冷水之类的。就这个地方是要用这种很微妙的地方去想，他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到底是不是真的里寒。那张仲景给的症状是太齐全了啦，手脚冰冷，脉微欲绝，那当然是里寒啦。那他说，但是这种人呢，他的外热是他的身上反而不怕的，因为他外面烧得很厉害，所以他反而是会发烧到要接衣服的。所以你即使遇到发烧出大汗然后不想穿衣服的人，也要把脉确认一下，因为阳明病的那个脉象一定是红而比较红而扎实有力的。可是如果那个脉 居然是去把快要把不到的，那这种人就算他本人觉得热，然后你客观也觉得他是高烧，这个依然是属于少阴。就很多很多那种大诊所的中医，就是大概都是退烧败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遇到了这个病人发烧也不怕冷的时候，没有在把脉上面去很笃定的认出来他是少阴病，然后就想用别的方法，什么清热方法去退烧，然后就把病人搞坏掉。那他说，那你还可以可能会肚子痛干呕什么？那另外说，那他说有的人呢是脸上红红，所以中医的阴症里面，少阴病有的时候会脸红，所以也就是甚至可以这样讲，少阴病体质的人，往往在天气冷的时候，他的这个两个脸颊是粉红粉红的，不是脸颊，颧骨，颧骨这边有一种艳艳的粉红色。那至于说厥阴病的人，常常整个脸都是有一种猪肝红的感觉，这样子。那这个脸色啊，这样子上面红的话，中医有一个说法叫做带阳，就是它底下太阴寒了，变成剩下一点点阳气都被挤上去，像戴帽子一样，戴帽子一样，一点点阳气被逼到头上来。那这样子的话，你就通脉四逆汤。这个是四逆汤结构啊，把附子用大颗的，然后呢，如果这个人是脸色红红的话，再加九根葱，然后肚子痛的话就改加芍药，然后呕的加生姜，然后喉咙痛的加桔梗，那这些就是常规加法。那至于说利齿脉不出，就如果吃了以后啊，他不拉肚子了，但是他的脉还没有回来的话，那就再加人参补充点脉气，这样子的一个加减的规范。那当然，我刚刚也讲过，后代很多时候就拿那个白通汤来代替通脉四逆汤来治代阳，反正药物也差没有太多，就没有甘草，它就药性走得比较快一点这样子。那接下来这个四逆散呢，在桂林本的四逆散跟宋本的四逆散药物是不一样的。宋本四逆散是那个少阳的那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大成粉这样子。那但是少阴病的四逆散就是很单纯，就是这个人是一个手脚冰冷的症状，然后其实这个宋本四逆散，你们根本就可以买药群随便做，然后就当做就是普通的成药来玩，就是这个人是一个寒性体质，那这个寒性体质他冬天容易手脚冰冷，那如果这种会手脚冰冷的人，他容易咳嗽就加什么，容易心悸就加什么，比如说他讲说，如果一个手脚冰冷的人，他这个药粉啊，用稀饭喝一点点啊，如果会咳嗽的话，加五味子干姜。那而且这也是拉肚子。他说，如果呢会心悸的话，就加点肉桂。那如果小便不利，如果就是说比如说频尿啊或者怎么样的，就加一点茯苓。如果是拉肚子，而且拉完以后屁股会觉得塞塞的，然后就再加点蟹白来通这个大肠的气，再加点蟹白，煮那个蟹白的汁，然后用这个蟹白汁来送服，那大概这样一个加减。所以这个桂林本四逆散等于就是一个寒性体质日常保养的通方。那各位同学，这个倒是可以随便使用。反正今天的那个生附子泡制的还不错啦，真空抽干的生附子没有到那么毒。如果是这种微剂量，就一克两克这种用药的话，里面只有那一点点生附子，基本上还不至于麻倒人，所以就可以用用看。那但是呢，同样是这个症状，少阴病手脚冰冷，在宋本却是柴胡芍药枳实甘草，那这四味药如何能够治到手脚冰冷呢？于是这个研究宋本伤寒论的临床的人就会想说，啊，他这种手脚冰冷一定是张仲景要告诉我们，有一种手脚冰冷看起来他是少阴，其实是少阳，那这个少阳的手脚冰冷是因为这个人他的身体有气郁闷起来，因为他平常情绪有压抑或怎么样，他的少阳之气淤住了，气不通，所以手脚冷。因此呢，如果你要用那个宋本四逆散的话，历代的医家临床可能是遇到了手脚冰冷的患者，但是呢，把他的脉不沉，反而是偏弦的，那就是说，哦，这手脚冰冷是少阳之气，就是肝胆之郁结造成的手脚冰冷，那我就开这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帮你疏导这个肝胆之气，然后就会让你的手脚比较暖和回来。 或者是我之前讲到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是阳痿的那种例子，也有好几个案例是用这个松本四逆散来治疗阳痿的，然后就说你看不看，大家都说阳痿是肾虚，但实际上这个男生这个男的是因为他就是平常都不敢发脾气，所以郁住，对，气都闷住了是遇到阳痿了之类的这样的故事情节。不过还是我觉得以少阴的框架来讲的话那个霍林本的那个四逆散这样的加减这样合乎逻辑那那个用柴胡烧炙甘草的粉加这些东西就很奇怪了。那接下来这个少阴下痢拉肚子咳呕咳呕咳的心烦不得眠的猪苓汤讲过了，然后另外有三套都是用大承气汤，这个是所谓少阴急下。他说即使你是少，但是少阴急下的内容呢，以张仲景来讲，可能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肠子非常容易干，所以张仲景时代的人随便病什么病，就是三阴病也好，非常容易拉一拉稀或怎么样，就整个人干掉，所以一定要救那个干掉。那今天遇到这个需要急下以存阴，就是他认为说你再不把那个大便打下来的话，那个大便把那个人最后一点点的那个精液或者说真阴烧干掉，那个人就活不成了。所以在少阴病里面一个项目是阳虚，什么真武汤、附子汤、四逆汤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项目是阴虚，好比说猪苗汤，好比说猪肤汤，对不对？所以治疗心阴虚的心烦的猪苗汤，或者治疗肾阴虚的阴虚火旺的猪肤汤，在这个篇章里面我们都学到了。那这年头阴虚火旺的人那么多，然后都没有什么人吃到对的药，一个猪肤汤，那你说这个阴虚怎么补？像中药的那个药物有一个逻辑，大约是这样子，就是会把药物分成阳中之阳、阳中之阴、阴中之阳、阳中之阴中之阴。那像这种，那中药学认为，越是走气的越是阳，越是走味道的越是阴。就比如说，那什么叫做越是阴呢？简单来讲，就是越是用它的化学成分。像是黄连、黄柏、黄芩，其实它里面的那些什么小檗碱的脂泻成分或者怎么样的，那些很苦、很酸、那个味道很重的那些药，它几乎有效成分是可以用西医的药理去拆解的。所以你就算单独把黄连里面的小檗碱拿出来，然后用来当做那个止拉肚子的特效药用，也是有效的。所以这些都是有那个有效成分可以拆出来，那叫阴中之阴。那至于说附子补阳气的话，就让人觉得，这个乌头碱煮到分解以后，那就没毒了嘛。那还有什么效？对不对？就是它那个化学成分不足以去解释它的那个药性。但是呢，历代的注意本草的人，其实对于所谓的像至于说阳中之阴，倒是还可以解释，比如说。药气属阳的，柴胡有一点苦，桂枝有一些辣，就这些东西它是还是可以运行你的阳的东西，或者说阳中之阴，还有像是龙骨牡蛎那种，就是它的质地是重的，硬硬的、重重的，但是它味道是非常淡的，没有味道的，所以龙骨牡蛎也算到阳中之阴，甚至芒硝也是阳中之阴，就是它味道很淡，但它本身是有一定的物质的部分的。那当然，那种阳中之阴，像龙骨牡蛎的话，可能西医也就会说啊，龙骨里面除了补钙之外，还有镁，金字旁一个美国的镁，那个镁。然后呢，什么牡蛎除了补钙之外，还有锌，所以镁能够怎么样，锌能够怎么样之类的这样的说法。那可是呢，历代本草学家最会忘记的就是那个阴中之阳这个东西。阴中之阳这种东西呢，是什么？猪油、猪皮、地黄、鸡蛋黄，就它吃到嘴里，你的嘴是发腻的，但是它不是大苦、大咸、大酸的味道，那些是阴中之阳，所以它虽然是阴药，可是它还是在阳的这边的帮助是比较大的，像地黄啊，就是机能面的阳的地方还是很有帮助，所以这个少阴病的这种补法就比如说。鸡蛋黄啦，这个猪皮啦，或者是在黄疸的部分的那个人的提早老化的那个猪油煎头发啦， 这些东西都是来提示所谓的阴中之阳的补法啊，就是以中药学的角度来说的。那这个大承气它主要当中比较用，就是这个人很快就会干掉了，即使他是少阴病，他也会干掉了，必须马上把这个大便打下去才行。那他就说，第一个症状是这个人少阴病，得着得着，然后整个人就干得不得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个人他拉肚子，可是这个人拉出来的却是绿色的水，这个东西叫做热结旁流，就只拉绿色的水，然后没有其他的那个大便渣渣，代表他其实真正的大便是干在里面的，然后只有一些胆汁让它排出来。那然后另外就是根本就是明显的就是便秘的，那这个少阴已经是阴虚的状态，你再便秘这样子干烧它的话，还是会人干掉死掉。所以在这几个状态的话，张仲景就赶快把这个大便打下来。张仲景是喜欢用大承气汤啊，可是近代的伤寒家会觉得，其实打得刚刚好，加上那个热结旁流流出来的是胆汁的绿色，就会觉得说这种情况下用大柴胡汤也很好打，也不是要用大承气汤。反正只要大黄用的还算对到，对到的话，通常大便就会下来了。而这个方这个部分你学也好，不学也好，因为临床现在遇到的就不是那么多了。然后另外一个十一支四十四条，就是这条其实用的很广泛啊。他说少阴病如果脉沉沉的，你赶快要先散他的寒气，把他补暖，要用四逆汤。可是你会觉得说少阴病那么多汤症都是脉沉沉，四逆汤的重点到底在哪里，对不对？当然少阴病脉沉用四逆汤基本上不会吃坏啦，就是这是一个通方。可是他说啊，但是实际上这个用四逆汤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是参看后面一条，就是十一至四十五条。他说如果啊，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的胸中啊有胸中石，就他的胸腔里面有什么东西塞到。他说照理说胸腔塞到是要用吐法把那个塞到的东西吐掉，比如之前有讲什么三物小白散之类的东西。可是他说当这个人胸口塞到只是在干呕的时候，这时候不可以用吐法，要用温法，要用四逆汤。那这个东西在临床可能是在指涉的事情是，比如说这个人是肺积水、胸腔积水、心包积液这种东西，那这种积液一定要先把少阴病的那个阳虚的本质治好，它才能够自己代谢掉。所以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这件事情，很可能是指说这个人已经有胸口塞到，然后咳到喘不过气来了，这些症状的时候，以张仲景在汉朝的实际情况，就是说这种时候你不要乱用吐法吐他的痰，因为这个东西不是那样子可以吐掉的，反而是要先把他的元气固护回来，整个体质好回来以后，那你可能以我来讲的话，可能用真武汤啊或什么的，再把那些积液代谢掉，效果会比较好，大概是这样一回事。那现在实际是有点就没有关系，临床上已经不太会用到了。他就只是你们有一些初学者不认得字，他说避数更衣，更衣就是大便啊，就是上厕所。就汉朝人就是因为穿长袍嘛，所以上厕所就要脱一次衣服，然后上完厕所再把衣服穿回来，跟洗澡差不多，所以叫更衣。那说更衣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去补个妆的意思啊，就是你看，就是我去换件衣服这样子。好，那就少阴病讲完，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厥阴病的那个主要方剂的提纲，然后再把厥阴篇的内容顺过一遍。厥阴篇的话主要方剂很少，但是呢它的这个杂病比较多一点。厥阴篇的第一个方剂是我们提到乌梅丸，但是我要提到一下啊，其实我们厥阴篇，如果一个人得厥阴病的话，通常第一个主症比较会是挂到当归四逆加维汤症，不是乌梅丸。乌梅丸比较是一个放得再久一点的厥阴体质，也就是你如果是今天感冒从少阴传到厥阴的时候，比较可能出现的症状是当归四逆加维汤，或者是那个细菌性痢疾、原虫性痢疾的白头翁汤。那等到或者是感冒传过来的，之前提到一个嘴巴一沾到食物就狂吐的那个干姜黄连人参汤，那个也是直接少阴传厥阴比较会有的明显的感冒的故事情节里面会发生的主症。 那乌梅丸的话，其实都已经是一种体质了，就是直接的就感冒传到乌梅丸身，倒是比较少一点。那乌梅丸的话，哦对了，我们一面看这个方剂，一面看这个决阴篇的条文。那首先决阴篇的一开始的头十几条，同学知道就好，不用看花力气去理解了。这个时候头十几条当中，你在讲一个东西，它称之为绝热胜服。少阳的摆荡是在一天之内就有一次，都会有很多次的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那厥阴作为少阳的底层，厥阴的摆荡是以好几天为周期的。这个病人是这个在这一两个月之中，他是这样子，手脚冰冷，发冷几天，然后出大汗，然后口渴发烧，这样子发烧几天。所以厥阴病他的这个摆荡的时候啊，他的治疗的方法，张仲这个桂林本给的方法其实还是蛮单纯简单的，蛮单纯的，就是当你是手脚冰冷的时候，就用什么暖手脚的什么四逆汤之类去治，然后当他摆过来变成哇口渴出大汗脉红大的时候，就用白虎汤去治，这样听得懂吗？就是他会因为他阴阳分裂嘛，所以他会变成阴出来的时候，你把那个多的阴消掉，阳出来的时候把多的阳消掉，这样子的一个治疗方法。而张仲景对于这个厥阴病的这个几日为周期的这个寒症跟热症的摆荡，它称之为厥热胜服。而张仲景希望的是，你能够摆到寒的这边的时候，你把它消掉一点；摆到热这边的时候，你可以消掉一点。而且你消的时候还要有技巧，什么技巧呢？就是治寒的时候要用足一点点，治热的时候要用的少一点点没有关系。总之就摆来摆去，摆来摆去，最后这个中摆到了它的平衡点的时候，希望是微偏热这边一点点的，这样听得懂吗？就是希望到最后，本来他就说，他让你说，比如说本来是发冷六天，发热六天，那我希望你会把它治到，比如说发冷一天，发热两天之类的。那后代的中医归纳这个张仲景治厥热胜服的方法，就会觉得，当你真的是治到，比如说发冷一天，发热两天这种程度的时候，它再稍微消一下，就会变成这一天里面稍稍又不稍，中见少阳，就是厥阴的那个中摆，你终于让它停下来的时候，就变成少阳病了。就是叫厥阴病求的是那个中见少阳。但是呢，这一段我们今天读的时候不会觉得很有乐趣，是因为今天我们临床很多很多人都是厥阴体质，但是他并不会有这个症状。而这个症状在什么样的情况会发生？比较是癌症患者住院的时候，就是发冷几天发热几天，就人已经快要不行了，就癌症患者已经癌末了的时候，有希望看到这个画面。那上回不敢替不敢说什么，不敢说哇，如果有个人真的癌症到末期了啊，变成发冷几天发热几天的时候，你就厥阴治法，把他癌症医成一个少阳病就好了，我不敢打这个包票。但是以张仲景的用药逻辑就是这样子来处理。那接下来这些寒热摆荡的条文讲过以后呢，这个因为这其实都是这些条文都是厥热胜服的条文，所以就变成临床上现在不用太在意。那乌梅丸的主症，张仲景的文字我就讲一归纳成几句话啊，就是厥阴病体质有几个特征，乌梅丸就好像是用那么多的乌梅当作主要药物，所以它是一个梅子是酸的嘛，对不对？就是粘合阴阳之气的这个梅子，厥阴风木之气的代表药物。那它这其中有一个主症是积而不愈食，这个积而不愈食呢，如果以中医病机学来看的话，就是这个人的消化系统是胃热而脾寒。对了，要提醒同学一下，像我们中医的那个什么是脾什么是胃是以功能分的，就是 传输食物的运输能力叫做胃，然后消化吸收营养叫做脾，所以不是以那个实质的脏器来分的。所以它的胃这个功能这一面偏热，可是它的消化吸收的脾这一个功能偏寒，所以这个人就变成肚子好饿好饿，可是饭端到嘴边他又不想吃了，或者是吃的觉得不好吃，吃不香，就饥而不欲食。那据说其实有小朋友就是这个完美的饥而不欲食，然后用乌梅丸就会好，就是一直饿，然后给他什么都不吃这样子。对，我家那个外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也可以说这小孩子个性不好再放掉，对不对？那但是你可以先给他吃乌梅丸，然后如果吃乌梅丸还不好，才代表这小孩子欠修理。那第二个是气上壮胸，心中腾热，就是当一个人的那个寒热之间的那个黏胶不够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寒热之间又忽然好像崩断的琴弦一样，然后阳气就冲上来，热气就掉下去，所以这个人就忽然之间觉得有一团热热烘烘的东西，热辣的东西破一个打到胸口里面。那这个我临床遇到的少，可是那一天那个跟朱熹大夫在聊的时候，他说他遇到过，就是他们那边还蛮多的，就这样子，这个热气这样一下子冲上来，那这也是需要用黏胶，然后把那热气黏下去的。而这样的一个气上壮胸，心中腾热，更常有的临床现象是百会穴痛，而且是完美的主症是顶门的百会穴痛，下面的那个女人是阴道痛，男人是蛋疼。那但是通常我们会遇到的情况是止痛百会穴或者止痛下阴部位，就有一个乌梅丸的那个医案是有一个小女生，就是在痛的在地上打滚，就是莫名其妙，就说痛痛痛，就是她的阴部就是痛，然后也不是肚子痛，就是阴部剧痛这样子，然后就乌梅丸治好，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那男生的蛋疼哦，要乌梅丸治的话会有一点慢，但是也是可以啦，有时候无助于汤再加一点点。那那个蛋疼，如果以我的状况来讲的话，像我们台湾人都说这个喝啤酒，台湾这边的同好都说啤酒是可以喝的无助于汤症，或者说可以喝的绝阴病。那我用那个日文教大庭的时候说这个是 Novelu 绝阴病的，然后他说不可能吧，我日本人每天都在喝。这也是很奇怪，就是我们觉得那个很容易一寒就寒到绝阴里面去。我是多喝几碗几杯几多喝一两罐啤酒就很容易蛋疼的那种。那用这个药去打他的时候，还真的那个下阴部的那个酸抽的感觉会慢慢经过屁股爬到大腿外侧，然后走少阳经散掉，所以是可以中间少阳的。这个不是很完美的科学例证，科学验证啊，就是大概是这样，就会从那个蛋那个地方一抽一抽的酸，然后变成屁股酸，然后屁股酸变成大腿外侧酸，然后就走少阳经往下走，然后就消掉了。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像吃乌梅丸吃好几天啊，实在是太花时间了，所以从此以后就不再用吃药了，用外治了。外治要怎么治，就是一把全蜈蚣用油炸一炸，然后这里擦擦蜈蚣油就好了。就蜈蚣是专走绝阴经的驱风药，然后它也可以把那个感到少阳经去散掉这样子。后来我就喜欢用外擦蜈蚣油的方法，就不太吃药了。那这个反正补绝阴嘛，鳗鱼也可以嘛，对不对？蛇也可以啊，就是反正那种会这样子走路的都可以，或者羚羊角，就是差不多这个形状都可以。那因此呢，那另外就叫寒热错杂之病。寒热错杂之病，我觉得你要做完不如做汤，记得煮汤剂的时候加一把米啊，因为乌梅丸原来做药的时候里面有放米的。那如果做寒热错杂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右手脚冰冷，又脸上痘痘很多之类的，就他同时身上就是又有冷症又有上火这样子的情况，用乌梅丸来把他的寒热中和在一起。那我之前有跟同学唱题讲到所谓的厥阴温病，对不对？就是五六颗乌梅，一把黄砂糖煮一碗水，那个就是上半身热烘烘很烦躁，但下半身却冷冰冰的那种感冒。 最后那个一发就可以治好。那那另外就是整个厥阴，就好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今天的医学会说下腹腔的免疫力的枢纽在阑尾，所以得过阑尾炎、割掉阑尾的人，在短期内的大肠癌的风险是比一般人高很多的，就短期内的，就两年内的得大肠癌的几率。那这个也就是厥阴它整个是主管的一个下腹腔的免疫机能，所以如果那个一个人是厥阴病体质的话，基本上他的整个下腹腔就好像是那一堆白血球里面没有那个指导他的 T 细胞一样，就那些白血球不知道要干嘛，所以变成说各种的感染或者癌细胞都会很容易发生。所以好比说乌梅丸的主症后面有一句话叫做幼稚久痢，就有一种病是这个人好像动不动就拉稀，然后那个拉稀呢就是都带着一点比较臭比较烫屁股的感觉，就是这个人长期的肠道是有细菌在繁殖的，这样子的一种拉稀。那这一种就大便比较热臭烫屁股，然后后来那个大便变成黑黑热热的，那个时候其实在那个点上那个人已经离大肠癌非常不远了，就是再过去一点就大肠癌了，因为他的下腹腔的免疫机能基本上是不太做事的啊。所以就是我那时候常常在说，哎呦，台湾人啊，去得大肠癌是全世界第一高，那都是因为信佛害的，不是信佛害的，是那种四大皆空病人就会去信佛了，就错都在佛教上人啊。但是就是说，一旦你信了佛之后，就动不动就在端逼格，那什么劝人家说啊，你做人要慈悲啊什么的，然后决定就全部扎光光，然后就得大肠癌。而且以那个痛苦度来讲，我是觉得同样是厥阴经的癌，得肝癌的人往往死得非常安详，因为没什么感觉，医生就直接告诉你，先生我也没办法，你只有剩下六个月的寿命了，你好好把握你的余生吧，对不对？听起来一拍两瞪眼，何等的轻松，然后马上散尽家财跟太太出去把握最后的时光啊，说要跟家人多聚聚，跟谁吃顿饭，然后老婆我好爱你，该说的话都说了，然后去环游世界，然后回来静静的等死结束。可是大肠癌就是那种及早发现、及早及早治疗，还有希望可以活下去的那种癌，所以就搞来搞去，拼死拼活，所有时间花在跟癌症作战上面，累都累死你了。所以最难医的癌，就是最后段人生最轻松，这种不难医的癌过得最痛苦，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讽刺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如果你要防范这一块的病变的话，比如说大肠癌或者子宫颈癌或者是阴道癌或者是子宫癌、卵巢癌，这全部都是要先把厥阴病体去治好，甚至是你要治疗什么子宫肌瘤，那天有提醒过，你不要傻傻就直接来了什么桂枝茯苓丸或者当归或者是什么温白丸这种东西，你要先把这个人的那个厥阴体质治好，那些药才会起效哦。那些打破的那种攻击性的药，那个厥阴的框框一定要先调好。所以是真的正式去治这个肿瘤之前，你那个当归四逆加味汤之类的东西要先喝到主症都消失才行。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慢性的肠炎下痢，这个是乌梅丸可以慢慢调理这个体质，就是让你的下腹腔的免疫机能恢复。那挂到乌梅丸症的那个，有一个这样子说，就是女人的阴道感染，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是要什么菌感染，什么菌感染，反正有的时候真的比较讨厌的时候，阴道会有那种怪怪的分泌物，然后会很痒很痒，或者是甚至是痒痛痒痛的。那这样的妇人病，其实你在用任何消炎的西药前，你需要先把你的厥阴病治好，是非常简单、单纯、明快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你今天，但是如果你这样分一下厥阴药的用法是这样子，如果你的那个阴道的那个发炎痒痛的感觉是，好像你那个痒跟痛只是三或者四，可是你那个全身就坐立不安的感觉非常激烈的话，这种通常就是说那个烦的感觉大于那个实质的痒跟痛的感觉，这个通常是挂乌梅丸。那如果有明显的灼热感， 如果你自己就觉得好像在发炎的感觉的话，那消炎的药我觉得比较好用的是白头翁汤。白头翁汤的好是这样，因为如果你要用那个龙胆泻肝汤的话，我觉得龙胆泻肝汤的好用是这样的，龙胆泻肝汤凉的一条肝经是凉，比如说右侧的头剧痛，或者是脚的大拇指整个化脓溃烂痛得不得了，简称单独的那种，就是龙胆泻肝汤它是泻一条肝经的热，那用的时候人很容易被凉坏。但是白头翁汤它同样是散一条肝经的热，白头翁汤它是把那个阴道的那个热啊，这样子拉拉拉拉拉拉到差不多奇门的位置散掉，所以它就是往上开的，比较能够顺着你身体的那个肝胆之气上行的路线，会开得比较舒服，就它的副作用小。你用龙胆泻肝汤同样是退那个阴道发炎，那你什么黄连什么那个龙胆草那个药要用酒炒一下，不要让它太寒。但是龙胆泻肝汤你用完之后，常常你的感觉是身体有点被它寒坏了，但是你用白头翁汤几乎不会有那个寒坏的感觉，那个热就被撩上来推出去了。好，所以这是白头翁汤好用的时候。那至于说当归四逆加味汤一样是好用，但当归四逆加味汤你要抓还是抓同样主症手指冰冷，或者是家长脉细欲绝，那不管是月经痛还是阴道发炎感染这样子。那至于还有一些什么小东西小的部分，那张总理夫人篇还有什么几个栓剂的方法，那我们到时候看到夫人篇再说。但是这个大体的结构大家先有一个这样的概念，所以这些都是固本丸比较好用的地方啊，或者说预防大肠癌之类的，就是下腹腔的整个免疫机能的调节，乌梅丸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剂。那当归四逆汤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讲过了啊，所以就这样。那至于他这边有出现一次白虎汤，那个是他在发寒发热的时候，反正白虎汤跟四逆汤在这里都是啊，如果他是发热，然后主观也觉得热，然后这个人就是很热，那就白虎汤把它清掉。但是如果发冷的时候，这个人冷得受不了的时候，四逆汤把它暖回来，就这个摆荡周期就这样子，怎么样就怎么治。那哦对了，还有一个乌梅丸的主治是这样子，乌梅丸的这个方子，我刚刚讲到了，我都觉得这是现在中医临床上非常好用的地方。可是呢，哦对，还有一个，未来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用，就是还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胃下垂的人，如果那个胃下垂的感觉是侧腹扯痛的，那个是乌梅丸，就是那个肝主筋的那个筋吊不住你的胃。胃下垂的患者侧腹会有闷痛感或者扯痛感，乌梅丸吃那个胃下垂特别有效。那另外一个用法呢，是大陆的老中医陈草主用乌梅丸治牛皮癣有效。但是陈草主那个拆法，我觉得那真是老手玩得很轻的才这样用，我的话就不敢说百发百中。就乌梅丸他说煮汤的时候，对不对，里面有一些热药，因为乌梅丸是这样子，乌梅这个药的剂量最多，其他就是几味最热的药跟几味最寒的药，要让乌梅把这些寒热药搅在一起，然后寒药把寒气勾过来，热药把热气勾过来，然后扭在一起融合结束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乌梅丸呢，作为寒热的啊，用我们今天的洗洁剂的说法，寒热之间的界面活性剂，那它本身那些热药的部分也是发皮表的，寒药的部分也是消毒发消炎的，所以有的时候癣类的东西直接乌梅丸汤剂当做桂枝汤来发那个癣是可以的。那当然还有的人是这样子，那乌梅丸你说它是这样的，就是让你那个坏掉的厥阴风木之气赶快重建起来一个方式。但如果你今天就是肝不好，你吃乌梅丸会怎么样？比如说肝不好，解毒功能差，然后就会动动皮肤长疹子，长那种小泡泡那种，但就整个身体长这个长那个看起来脏脏的那种，那有机会吃乌梅丸之后，它就会拉出比较偏黑的大便，就是肝开始排毒。那排了毒的时候，它身上变干净了。这样的故事情节也是有的。或者是美国人尼海夏先生讲说，人有一种湿气、湿热之气，是在人的那个心脏的腔子附近，就是膏肓之间的湿气。那一般药勾不到。那那样的特征是，这个人就是舌根的地方有一小块特别厚的黄苔。那一块舌根那边的黄苔，要乌梅丸才能把它抠掉。 他说如果那个黄疸不解决掉的话，这个人会同时什么高血压、糖尿病之类的，就是那个厥阴的那个地方有一个东西塞住的时候，什么这里那里都会出现问题这样子。那所以乌梅丸你要把它当作是保肝药来用也是可以的啊，反正这个东西造价不贵，所以在各方面都有它可以派上用场的地方。那至于说，他说如果这个绝人手脚十一至七十五条，他说如果这个人是脉忽然绷紧，然后整个胸口手脚冰冷，胸口是闷在那边的话，他说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是有那个痰塞在胸口，然后整个人的阳气都运不通了。那这种情况当然就是把那个痰赶快吐掉就好了，那这个是刮地散，那这也是知道一下，但是临床里不太会用了。那这个茯苓甘草汤前面是出现过，跟五苓散对举，说这个小便不利的人，口渴是五苓散，不渴是茯苓甘草汤。那为什么不渴？因为他胃里面都是堆着水，所以就是这个人如果他的肠胃道上腹这样子压一压，碰动动有水深的，就用茯苓甘草汤把那个水代谢掉。然后呢，这个后面的十一至七十七条。这个人参附子汤跟人参干姜汤都是宋本没有的，所以近代临床还没有试用过，所以让人觉得有点为难啊。就是这个方剂，我们只能说这个方子是治疗什么的。他说，这个人是喉咙不舒服，然后又吐出血，又咳血，又拉肚子，所以这个方式，这两个方都是治疗喉咙不舒服又咳血又拉肚子的。那当然你这样看的话，就会如果我们只是把单纯不要用厥阴病的角度去思考的话，你看这个方剂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人拉肚子是他的下焦太寒，所以有这个附子啊、干姜这些软下焦的药。然后呢，他的这个吐血呢，要把血收住的话，就要用阿胶来定血，薄叶啊来止血。像这种情况，谁在一直敲笔啊？干嘛？那个想用薄叶的话，我们中国人说柏树吸脂，对不对？就是柏树会指着吸边，那人体的吸边，用中国人的五行观点，就是肺属金是吸边。哎，又要看嘎嘎是谁？不要说是谁，你说在干什么？ 是那个被这个敲到那个。 那个肺属金，所以呢，好像你的人就是好，中医好像假设说，人体里面的这些血液，其实很喜欢到肺里面去呼吸的。所以他没有去呼吸，是因为他迷路了。所以你要用柏树的树叶放下去，然后血里面就充满了这个箭头，然后说肺在那边，然后水就都朝肺，然后就不乱流了。就中国人那种非常童话式的去想这个柏叶的药性，所以止血的方里面常常会用柏叶，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之下产生的方子。那当然，在杂病的部分有专门治吐血的方，所以这个方大概可能会被忽略吧，就是体质又很寒又吐血的人啊，大家用这个方子。那另外这个麻黄生麻汤呢，它就桂林本的这个麻黄生麻汤就有一点不是很好用，因为它主要这个地方是宋本的使用经验已经让我们知道，就是这种完全止不了的，动什么东西一碰到嘴巴的就狂吐这样喷的那种，一定是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那这汤之前也介绍过，在讲黄连汤的时候介绍过了，黄连汤是肚子痛又呕，那这个是反正不管吃什么都狂喷，完全就是疯狂呕吐的那种。那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可以看到是那种下有热上有寒，就是的那个就是脾寒和胃热的极致会造成那种呕吐。那至于说麻黄生麻汤，这个地方他说寒格，主要是格这个字，就是一个人上面热下面寒，要用某个结构来中和它。但是桂林本的这个麻黄生麻汤放的地方有点奇怪，主症也不够完整，所以我们补充讲义还是看一下宋本的说明好了，宋本的比较好用。宋本的是补充讲义这个的第八页，宋本的麻黄生麻汤是这样子，而且药味又比较多啊，而且每一种药的用量都很少，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开麻黄生麻汤的话，同学就记得里面的每一个药差不多都是6克6克或者4克4克这种程度，就是那个药是很淡的。而这个剂量小小、威力小小的麻黄生麻汤， 像宋本这边有，宋本这里有那么多味药，对不对？什么麻黄、生麻、当归什么什么。但是你记得，你这个药方里面，一定要有，不要去换掉它的，大概就是麻黄放个三克到六克之间，生麻放个三克到六克之间都可以了啊。那其他的当归反正是让阳气能够回到血分的，放点也好啊。那知母的话就不一定，黄芩不一定，微微我觉得有比较好，因为微微今天叫做玉竹，就它是一个比较保养脾胃的元气哦，就效果其实不输给人参的一个药，那这个油比较好。那天门冬的话，如果你上面有那么热的话，天门冬凉润肺的热度比较好，所以如果有那个上热的话，天门冬可以留。那桂枝呢，你暖下焦，桂枝可以放好肉桂，放一颗好肉桂你吞粉的话只需要放两克三克，如果你是如果你是那个要煎汤剂的话，放到三克到六克都可以。那茯苓呢也是最好有啊，反正然后甘草也有一点。那生石膏是这样子，如果你这个人是觉得哇食量有点太大，或者是上焦有点热，你石膏也就放。那然后消化不良就放白术，然后泡姜、干姜也可以放点，下焦寒就放点干姜。但是这个宋本的麻黄生麻汤，总的来讲，就比如说你下焦如果不够暖，需要补充阳气，你这个方子里面再挂进泡附子也可以。然后大概这样的东西挂在那边，我觉得麻黄生麻汤有一点像是，不要说它是一个方，而是它是一个法。怎么讲呢？就是这个麻黄生麻汤的主症是这样子，这个人他是上面热啊，就是胸口热烘烘，喉咙发炎，甚至是会吐脓血，就是说发炎到会出血的。简单来讲，就是这一段越往上越热，大家听懂吗？肺蛮热，喉咙特热这样子。然后呢，下面呢是越往下越冷，就是脚，比如说脚趾头都麻木了，然后腿是凉的，然后肚子是拉稀的，这样子能明白吗？就是上面热起来，下面寒下去这样的状况。那麻黄生麻汤它的方剂就是用麻黄跟生麻加在一起，好像那个我们台湾人摇那个奶茶有种摇摇杯，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调酒师傅那个摇摇杯。那麻黄生麻汤的这个麻黄生麻的结构，有一点像是油水分离的时候，然后你就拿一个东西，然后把那个油水摇成美乃滋，蛋黄酱之类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它重要的是那个药少量少量形成那个震动感，把阴跟阳再重新摇回来。那所以，但是呢，麻黄生麻汤的厉害是这样的，因为这样的主症框，你想想看，有没有可能一个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脚趾头是麻木的，他的嘴巴是黄渴的，有没有可能？对，在这种时候，你就有一个人在这里，你就先认出有一个人他是麻黄生麻汤症，就是如果我的讲义上写的，就是胸热咽干，然后两足冷麻或者腹泻这样的一个人，你先认出这个人。然后呢，你再看这个人，你觉得，因为你能够开到这个方子，你最好有点经验了。比如说，这个人他这个，食量还吃的特别多，那就胃有热嘛，对不对？那生石膏，你知道，你其实用到这个，你上任玩到这个第六关的时候，那就有感觉了。就差不多三钱生石膏会让这个人比较不会那么饿。但是如果你放了三钱，他就说，那病人吃不下饭，他就知道可以少放一点，对不对？就一体之间就可以加减调节。那或者说你说他消化不好，他便拉稀。那你自然就知道，以你过去上课的所有的经验知道，大便拉稀，那大概加多少干姜，加多少白术，加多少附子才会停，对不对？那你加过的时候，他说可是又便秘，那你就算减一点嘛，对不对？所以你就像你一面加减一面玩，你之前上课所学过所有的招数，在这个汤剂里面，就是好像是那个侠客岛的那个石洞的那个最后一篇、最后一段诗句，然后那个石破天在那边所有的武功都融会贯通的感觉。就是到最后你要学会一招包一路了，就是你就这样子对着这个病人，你说我好容易饿哦，饿得心慌慌哦，甚至到加过头他又吃不下饭，减，就这样子，每一个小零件都这样加减啊，小便不利啊，茯苓桂枝放一放啊，频尿了减之类的啊，他不至于频尿了，就是你自己知道，就是你就完全针对他身上的这个那个，然后就这样子，反正麻黄生麻不改啊。 天门冬的话，如果你说哇，我的肺已经热到咳血，天门冬当然要保。但他说哦不行，我现在已经在这个咳嗽吐白痰了，天门冬拿掉，对不对？就这样子玩着，然后去调和他上下的阴阳。那当初倪海厦先生治那个什么红斑狼疮的患者，甚至是癌症的患者，或者是糖尿病哦，口渴又脚麻木的患者，用的那个结构都跟这个汤非常的像。所以到最后就是说，等于是那种重大绝症患者的 last solution， 就是他最后你只能这样子，见招拆招，然后随意打，像是令狐冲的独孤九剑那个样子，那斗，然后忽然之间这个人变成一场大感冒，就等于推前面一关了，就从绝阴推出去了。所以这个就是要怎么样，就是你这个药法，也就是说麻黄生麻汤这个结构，如果你要说要去验证张仲景的方剂的那个，就如果这个人是比如说这个我们假想这个症的主人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一个癌症患者，或者是一个自体免疫攻击自己的患者之类的，麻黄生麻汤是一个最有可能让你在这个病人玩着玩着的经验里面会发现说，我把一个绝阴病推成一个烧阴病。就是你在加减过程以后啊，你就变成要推荐一个烧阴病，就是因为它这个症状少一点，这个药减一点，对不对？那症状反正这个药加一加，对不对？那你在这个加减过程里面，到最后无可加减的时候，剩下来什么？真武汤一个结构，或者四逆汤结构，你会自动的发现这个病人到最后被你推成烧阴了。在加减的过程里面，但你说你麻黄生麻都不动它的话，还是有一个。真武汤加麻黄生麻这种感觉，或者四逆汤加麻黄生麻，但是我说绝阴病就是寒打一打热打打，寒打一打热打打，但最后要打到一个就是热多一点寒少一点那个故事情节，对不对？所以你有可能是打来打去，这个拿掉这个装上去，到最后麻黄生麻以外的药，你不断的重新拼装，但是我发现这个人天天都在吃四逆汤，就是除了麻黄生麻以外，都是在喝四逆汤，这样懂吗？就是你，或者是你这样加减，发现这个病人除了麻黄生麻的药，他现在天天在喝真武汤，或者你这个麻黄生麻这样结构加减，就发现说，这个人每天都在喝白虎汤加玉竹，这样听得懂吗？因为有知母就跟石膏就是白虎汤啊，甚至没有知母，只有石膏也是白虎汤啊，对不对？你就是会把他的这个绝阴病很明显的在你用药这一段时间推到前面的进去了，然后据说这个东西再往外推的话，会据说啊，前人的使用经验是。再往外推的时候，就会推成狂咳嗽的小青龙汤症。那那个时候，小青龙汤医这个病的时候，就不是一帖小青龙汤一剂治二剂，而是可能两个礼拜的小青龙汤。然后那个冷痰再吐出去，这个人的绝症就有机会推到烧阳太白，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是治疗重大绝症的经方派的那种压箱底的手法。但是当然。我知道各位同学可能会告诉我，我家那个绝症的患者真的看不出主症，就是没有这个主症，所以没办法用这一招。那这也是常有的事情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先固护脾胃之气，然后再针灸把它补暖，然后等它能量够了，看它有没有出现什么可以用的主症的话，这样子。但是，就是张仲景的这个六经传遍啊，传到这个麻黄生麻汤症的时候。就是差不多你所有的武功都要融会贯通的时候了，因为它是武侠小说的某某内容那种感觉。那接下来干姜黄芩麻脸参汤看过了啊，那然后再来呢，后面那个薄叶阿胶汤又是一个止血的方子，那又是这个人是啊，薄叶阿胶汤他就说这个脉，因为你说拉肚子哦，拉肚子又拉脓血了，那照理说照理说，这个拉肚子又拉脓血，前面的那几个汤啊，什么人参附子汤、人参干姜汤，是个人整个是一个很寒的。可是这个人他就是脉比较浮硕，而且尺脉已经开始有摩擦感了，代表这个人血啊已经出血出来有点不够了，血虚了。那这种时候呢，薄叶阿胶干姜牡丹就是有干姜来暖下焦，可是同时有牡丹在消炎。哦，牡丹皮这个药比较能够清的火是大肠火跟骨头火，这样子就是阴中之火，就是在埋在人体比较深层地方的火是用牡丹，所以 皮效应。所以这个方剂虽然历代也是没有人用过，但是在意义上你可以了解说，一个人你是可以同时开短药暖他，但是也同时开消炎药来凉他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是可以的。就是中药材的那个寒热药材通常是反药不会互相对消灭的，这样听得懂吗？就是并不会说因为我加了寒药加热药，这个药就变成不寒不热，而是它寒药会做寒药要做的事情，热药会做热药要做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再来看下来，又是一个通脉四逆汤，它的拉到那这个下利清谷连寒外热，汗出而手脚冰冷，那这个跟少阴篇的主症几乎一模一样啊，所以这个就放过。那再来白头翁汤，就是拉肚子。拉肚子会烫屁股，大便比较臭，并且拉完了以后还觉得拉不干净，这种情况就是用白头翁汤来治疗这个细菌性或者原虫性的痢疾。那这个白头翁汤呢，其实换个角度来讲，白头翁汤很适合拿来干嘛？提炼眼药水，就是对于各种眼睛发炎，这组药非常好用。所以白头翁汤的眼药水，看你们有没有要做，或者做了你会觉得可能会臭掉吧，不敢往眼睛点，就洗眼药水，因为它是疏这个肝胆的火非常好用的东西。陈皮啊、白头翁都对这个地方很好。那黄柏怎么不用放那么多也没关系。那说如果白头翁汤的这个主人，这个汤臣的主人是非常虚的人，那你就可以加上阿胶跟甘草。来帮忙他，哎，这张甘草它放的是生甘草，我觉得人如果虚的话，就放炙甘草也是可以。这个宋本的《伤寒论》跟《清热药论》是这样子，宋本《伤寒论》是有人说宋本《伤寒论》所有的甘草都是写炙甘草，然后《清热药论》所有的甘草都没有写炙甘草，所以认为是抄《清热药论》的人根本就忘了抄甘草药炙这件事情才会这样子。可是呢，宋本《伤寒论》里面有一个甘草是没有用那个炙甘草的，就是桔梗甘草汤，那个几浓的桔梗甘草汤，那是消炎用的，不是用来补元气的。那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是烧伤宋本伤寒论的话，很多甘草是要治过了啊。不过这也没关系，以常理来讲，加甘草加炙甘草比较稍微，比较好像比较能补到元气。那这个下利急需白头翁加阿胶汤。好像我们这本书还有一个地方出现过，好像在妇人篇吧，助教可以帮我检索一下吧。在妇人篇的那个16-22条，他说如果这个人生完小孩以后拉肚子脉非常虚的话，用到这个白头翁加甘草加汤。那当然，妇人篇的这条我也只能够说存疑吧。我觉得白头翁汤里面啊，这个里面的两味药，一个白头翁，一个陈皮，那个我忘记哪一个是对哪个。总之就是一种是对阿米巴原虫特别有效，一种是对细菌特别有效，就是原虫性、细菌性痢疾的总纲这样子。那怀孕后的女人可能不一定她的拉肚子是原虫或者细菌造成的，所以这个就妇人篇那条就打个三角就。暂时存疑好了，好，那我们就下课，下堂回来。